欢迎收听长佩文学网作品《傲娇与偏见》，作者白芥子，制作珠穆朗玛工作室。第一集，秦称坐上驾驶座，用力带上车门，后座的两个凑过来嬉皮笑脸的：“ 称少，这车真不错啊，借我们玩两天。” 秦称斜了俩人一眼：“ 想玩自己去买，少废话。” 他一脚踩下油门，速度快得惊人的顶级跑车瞬间冲出去，后座的两个狼狈跌回座椅里，互相对视一眼。这位大少爷似乎心情不太好啊。车子走上出城的高速，秦称把车开得飞快，强风从大开的车窗和天窗不断灌进来，呼呼作响，鼓噪的人耳膜生疼。秦称却似是浑然未觉，后座的李风川受不了地贴到他座椅背后，大声提醒他：“ 程少，还是开慢一点，外面车子太多了。” 几分钟之后，秦称终于渐渐放慢车速，车窗也缓缓合上了。李风川无奈地揉了揉自己饱受摧残的耳朵，松了一口气，知道大少爷这是发泄够了。王少杰凑过来挤眉弄眼：“ 程少心情不好啊？”“ 别烦， 今天出海去玩个痛快，杜磊那次会带人来。” 秦称没搭理他们，兴致缺缺。李风川和王少杰都是他的死党兼跟班，这俩一个是他哥公司一董事的儿子，一个家里是开大型连锁超市的，虽然比不上他，但也都是有钱有闲的富二代。三个人从念书起就成天在一起瞎混，纵横京城的纨绔子弟圈，哪里有热闹哪里就有他们。王少杰提到的杜磊也是跟他们一起混的，那家伙只是个娱乐圈小开，但手头资源多，每次参加这些少爷公子哥们的聚会，都会带上一堆年轻漂亮的小明星和嫩模们去，在圈子里吃得很开。虽然秦称对此完全不感冒，觉得杜磊就是个上不了台面拉皮条的。“ 程少从来不好这口，你说这干嘛？” 李风川白了王少杰一眼，不怕死地提醒秦称：“ 听说霍家老三今天也会去。”“ 他会去？他不是从来不参加这种聚会的。”“ 今天发起聚会的人是杨老头刚从国外回来的大儿子，人家是想打进京城的圈子里来，请了很多人的。他姐夫和霍老三是铁哥们儿，估计是卖他面子才去的吧。” 秦称的脸色有些难看：“ 你们怎么不早说啊？” 李风川和王少杰很明智地闭嘴：“早说能怎样？大少爷你就不去了吗？世人都知道，秦家的二少爷秦称和霍家老三霍昭林有婚约，秦霍都是京城的顶级豪门，说白了就是典型的豪门联姻，虽然根本无人看好他们的婚事。且不说两个男的联姻有多惊世骇俗，即使同性婚姻法已经通过好几年，但越是有头有脸的人越接受不了这个。更何况秦称是出了名的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而霍昭林被他爷爷当做接班人培养了这么多年，为人正派，在外风评一贯不错，他会看得上秦称？如大多数人所料，秦称和霍昭林关系并不好，难得见一次面，经常一言不合就开掐。秦称的狐朋狗友们喜欢拿他和霍昭林的婚约调侃他，秦称从没给过好脸色。于是所有人，包括李风川和王少杰，都以为他也不喜这门婚约。秦称的车停在临市的海港码头的停车场，一下车就看到不远处走过来的霍昭林，他正和身边的男人在说话，并没注意到秦称。“ 好，没问题，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刘先生才刚做了杨家的乘龙快婿，你就把人带出来风流快活，不太好吧？” 霍昭林顿住脚步，看到面前双手插着裤兜笑得一脸玩世不恭的秦称，下意识的皱眉。他身旁被秦称点名的男人面露尴尬， 秦称却没理他，只目光挑衅地看着霍昭林。 普通朋友聚会而已，你这么说不过是饮者见饮，以己夺人。 秦称沉了脸，身边的两个看不过瘾。 喂，你什么意思啊？ 霍昭林连余光都没分给他们，深深看了秦称一眼，与他擦身而过。秦称用力一脚踹在车轮上，李丰川和王少杰一个牙酸一个肉疼。昨天刚提的大几千万的车子呀，有这么泄愤的吗？杨家的小型豪华游轮就停在码头边，甲板上已经很热闹了，来了很多人。杨家大少爷学成归国发起的聚会，几乎把整个京城的富 N 代少爷小姐们都叫了来，两天一夜出公海游玩。 陈少， 秦称一出现就受到了热烈欢迎。虽然能来这里的大少爷大小姐们都很有钱，但像秦称这样几千万上亿的豪华超跑一掷千金随便买的却确实没有几个。其他人无论是富二代还是富三代，家里兄弟姐妹亲的堂的表的一大堆，能分到手里挥霍的钱都有定数。就连今天的主人翁杨家的大少爷，他也还有一堆被亲爹认进了门的私生子兄弟跟他分家产。而在秦家，掌权的是秦称的亲兄长秦毅，秦毅就只有秦称和秦称的龙凤胎姐姐这么一对弟妹。秦毅赚钱，弟弟妹妹负责烧钱，那些只能拿干股分红的堂表兄弟姐妹们眼红都眼红不了。秦称有钱，出手阔绰，大方豪爽，懂得玩而且长得好，虽是男生却非常漂亮，一双桃花眼熠熠生辉，左侧外眼角下的泪痣更是点睛之笔，给他本就很秀美的长相平添了几分媚态，让人过目难忘，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的焦点，旁的人对他就只剩下讨好和倾慕，连嫉妒都难。当然熟识秦称的人都知道，若是被他外表迷惑了，以为他好欺负，那就大错特错了。秦二少爷虽然人比花娇，但绝对是朵不能随便招惹的霸王花。在马达轰鸣声中，游轮迎着朝阳缓缓起航。杨家少爷办这个聚会的目的并非是为了玩乐，他想要融进京城社交圈，结识对他日后子承父业有帮助的人脉。来的人除了像秦称这样游手好闲的公子哥，也有不少真正脚踏实地认真工作为家族奋斗的人，这些人才是杨少爷的目标，霍昭林就是其中之一。纨绔子弟们在游轮一层的大甲板上开 party， 不爱热闹的在二层甲板以杨少爷为中心聚在一块儿喝酒闲聊，互不干扰。秦称眯着眼睛靠坐在一层甲板护栏边的长椅上吹海风，听着不远处的喧嚣闹声，半点没有去参一脚的兴致。李丰川和王少杰两个跟人闹了一阵，见秦称坐在一旁谁都不搭理，没好意思扔他一个人在那里，拿了杯酒过来递给他。 程少不会是因为见到那谁不高兴了吧？ 秦称接过酒抿了一口，四处扫了一眼，便看到了倚在二层甲板护栏边与人说话的霍昭林，目光不着痕迹地在他身上停了两秒才收回。秦称将剩下的半杯酒缓缓倒进嘴里，根本不想解释。他确实心情不好，因为和霍昭林的婚约，出门之前秦毅告诉他霍家似乎放出风声，有意帮霍昭林物色新对象，问他到底怎么回事。秦称之前并不知情，无论他和霍昭林有没有感情，他们已经订了婚，霍家却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了悔婚的意思，不怪他哥会生气， 他心里更加不痛快。 杜磊今天带来的人都很不错，还有几个当红的明星，程少真没兴趣。 脏。 王少杰是个心大的，明知道秦称不感兴趣也要撺掇他。秦称扔出一个字，很明显看不上这样的交易。杜磊那家伙这次估计下了血本，带了十几个大小明星模特上船来，男男女女都很养眼，其中还确实有几张大众熟面孔，这会儿正分散在那帮纨绔子弟中间捧场卖笑。秦称很看不上眼，他虽然爱玩，但吃喝嫖赌只爱前两样，嫖是碰都不碰的，因为嫌脏，赌呢也最多只在跟人赛车的时候赌两把。也正因为如此，他哥才能纵容他在外挥霍，否则秦毅第一个就不会放过他。 好好一个聚会搞成了海天盛宴，什么玩意儿？ 秦称一贯有什么说什么，王少杰讪讪摸了摸鼻子。和秦称不同，他就喜欢这种形式的派对，从杜磊那里勾搭过无数个好妹妹。李丰川失笑， 那是，这些还没有称少你长得好看呢，碰他们称少绝对亏了。 秦称白了他一眼，他冲着船头的方向抬了抬下巴。 那边那个坐那儿 cos 忧郁美少年的也是杜磊带上来的。 李丰川和王少杰顺着秦称指的方向看过去，在靠近船头的护栏边确实坐着一个年轻的男生，简单的白衬衣，亚麻色长裤，打扮得很朴素，正抱着膝盖坐在长椅上瞭望远方海面，只一个侧脸看起来还当真有几分清纯脱俗的味道，与周遭格格不入。 这个不错呀，杜磊手下还有这种风格的。 你不是只勾搭漂亮妹子，什么时候对小男生也感兴趣了？ 偶尔混混口味也可以啊。 秦称的视线在船头和二层甲板之间来回转了一圈，微微皱眉，想了想，他冲王少杰道：“ 去把杜磊给我叫来。” 几分钟后，笑眯眯的矮个子杜磊跟着王少杰来到秦称面前。 程少是看上谁了？只要程少开口，我立刻把人带过来。 你这样子还真像封建社会青楼里带着女儿们出来卖笑招揽顾客的老鸨。 程少说笑了。 杜磊有些难堪，脸上却依旧陪着笑。 我问你，你带上来的人有良家妇男吗？不会有人是被你逼着来的吧？ 怎么可能啊，这种机会千金难求，多少人想来都来不了，哪里至于用逼的？ 你确定？ 当然。 这一点杜磊还是很肯定的，虽然说起来不好听，但他干的还确实就是老鸨的活，给这些富家少爷小姐们拉皮条，他也怕得罪人，有的是人愿意干，他何必要强迫不想来的来，最后弄得金主不愉快，他也得不到好。 那边那个呢？ 顺着秦称的视线看过去，杜磊也看到了坐在船头半忧郁的男生，他撇了撇嘴：“ 程少不要被他给骗了，这些人手段多着呢，有的人就是喜欢另辟蹊径。” 秦称再次抬眼看了一眼二层甲板上的霍昭林， 那就去把他带过来，说少爷我看上他了。